外国媒体在12月7号到13号期间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的塔斯社、俄罗斯远东通讯社、中国的环球网、环球时报、香港的大公报、南方中国晨鸟报、凤凰卫视、中国新闻网、国际广播网、青年网、光明网、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时事通讯社、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越南的新河内报、青年报、网报、界电、新报、泰国的曼谷邮报、缅甸的缅甸环球星光报、每日镜报、电视台、巴基斯坦的黎明报、国家报、巴基斯坦观察家报、论坛快报、电视台、印度的亚洲时代报、英国路透社、法国网报20分钟、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台以及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等团体网站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于朝鲜人民军第525部队直属特殊作战大队战斗员的战斗训练进行指导的消息。俄罗斯网报《时代变迁》登载了金正恩同志对于朝鲜人民军第1045部队所属山地步兵大队的滑雪训练进行指导的消息。俄罗斯的德意塔网讯社和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对于朝鲜人民军航空及防空军飞行指挥成员战斗飞行技术大赛2016进行指导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